此下相碰，吾后皆此陈影吾半转阳回先转 都督，我有感动。 不效劳，丢亲传女，如此天灵丢不行，这里成功大一岁，好事正是明知周郎借刀计，佯装佳作不知情。啊，都督， 为何大舅苦闷凄凉，是何意呀？ 大夫， 我哟，杀他，恐被天下英雄谈论。孤家曹子之孙杀之，以此后患。你空前去替他是变什么速来报恩知道吗？ 哦，是是是。我问曹氏冠军人之两道，比铁山必有重兵大手，空明此去必被曹氏所杀，空明啊空明，你也中了之计。 随大舅周郎攻城于鲁路，大阵俘虏马款，攻秦但看水战不能鲁战，争取之后水战不战马战之战各定其道，何愁攻击不成，何惜周郎自己水战 也能打啊。 元令追回。 哦，是是是，呵呵，这是何苦啊。 大夫，好心水军何人掌管？ 金相相将参谋张云。 哟，我久闻此二字，久镇荆州，官逼水转，不禁如不吃此二字，本督大功难成也。 兵长 下 公粮兵将 万人。 看见奴奴 见过江先生， 啊，江先生， 众位将士， 敢是与曹操作对狂吗？ 那，众位将士。随从江湖而来，以非曹氏说一刻，公旦不得动意，掌中陪死。 即是都督好友，我等执笔罢战。 看就来，我与随兄罢战，三下就是战得的。看 老夫于大月， 老夫见看六来，我一动动发山呐、啊， 是， 太师是天哪里？ 哎呀， 公可佩我此剑，一位监酒令官，今日。就是眼前，但是朋友交情，有人提起孙朝军旅之使者，必须斩之。 奴家立身不吃，靠此宣和十日里人，安能懂吾之心哉呀？弟兄，哎，贤弟，你看我长下之量，借江左之阴节，今日此言，可命全阴回呀！ 哎，真个是全阴回呀！ 当铺被掀， 冷汗呐、 就不与兄同榻，今宵要低足而眠。 那叩一身的， 搀扶将先生到吾之帐中安寝。 就要来呀、 我将交令，皇公府听令。 安日 晚三更时分，命你到吾之帐中密报军情。 知过。报什么？ 夫人长啊， 你是嘎嘎嘎嘎嘎得 我是曹操，故应酬不去难送烟门。 做不定呐、这谁又谁不 佛说，哎呀，这病怎么治？俺上应试啊，哎，带路来看是小姐，真是真事，哎，倒要看看。这转，用不着了。路转，没有什么意思。水转，哎，走廊对地水转，倒要看看，倒要看看。掉电一封啊！走走走，看看，看过的了。偷去偷去，金像香降财了。今天共病，是这样。我站外看来，金像香降财内张英，台上多多。冷淡香草心头失落，陈玉是儿今一段不均，困于寨中，胆得其病，即将草字之声，先欲回家早饭，神草别有官报新闻，点一先自己乐。哎呀，陈强啊，你好闲啊。看陈强在上处自问自知，一心万合，我不是将死一关前破，怕只怕你心里无能如何。哎呀，原来此儿子接连动物啊。哎，有了有了，将军奉旨进来回先于陈强，将此儿子灭除，岂不是我表的大大的头功？就是这个主意啊。 主打三经定，定当报君情，都督心来，都督心来。 将军，进帐何事？ 齐都督今有差之事。 恩兄， 差什么？差我张云。 是， 捉人前来，言道今犯下不得手，乃得其便，必将曹泽收集，献于都督。 本督早已知道， 是 万客在此，倘被他听见， 是 岂不泄露大事？ 是， 恐将大军调官， 使 官不与我走。 我手里的号 那香港果然倒是逃走了、啊、 真过吗？ 我方才里面寻找回来没有了、 哦、带我看来 此时寻找已经带走了。 中郎雅量高致，非言辞所能动也。 使用不及反被他人耻笑。 虽然你是周瑜来讲，去与丞相寻来一桩机密大事。 什么机密？两将退下。 只有小剑一封，丞相请看。 看过的事情 不错， 但无看来。侄儿子，我有犯一罪，吩咐战堂之后， 一无存在。 Yeah!

Thank you.